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们是 831， 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 快车道 FM。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 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大众汽车动力系统负责人在维也纳研讨会非正式会议期间表示，大众备受关注的十级双离合变速器研发计划已经被搁置。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大众 CEO 文德恩在2013年的维也纳研讨会上宣布的。同一年，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也宣布研发九级和十级变速箱。十级变速箱代表了大众过去宣扬的更多越大越好的工程方式。尽管这款大型传动装置的研发计划已经被搁置，但是相关负责人表示，或许有一天有回归的可能。外媒报道， PSA 集团三月份宣布将从通用汽车收购欧宝以及其部分业务，但 PSA 集团预计欧宝2017年的业绩还将继续呈现亏损状态。在 PSA 的年度大会上向股东表示，在通用汽车的管理下，欧宝品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强调了欧宝销量的增长和损失的减少。但同时他也表示， PSA 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欧宝的损失是确实存在的，而2017年也将继续呈现亏损的事态。 PSA 与通用达成协议时，欧宝市值达到6.7亿欧元，而欧宝股权最早或将于未来5年内转移到 PSA 旗下。同时 PSA 也将通过财政补助的方式支持通用继续深化与欧宝的合作。 家好，我们是 99 九九乐团，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也要此刻的精彩，举杯的现在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车坛一周秀，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程。 大家好，我是老车。 谁给我们车坛一周秀起了个外号 Secret？ 扯淡，一周秀可还行。 没有，这某输入法现在也是真是太不正经了，跟你讲。 来，我们聊聊这一次的这一次去了近期的车市新闻啊。 关注一下这样一条啊，中国 MPV 市场持续走强，自主品牌欲占先机，这是来自于某兄弟网站的一篇文章。 这个所谓的 MPV 市场走强是指自主是，就是站在自主品牌的观念上看，是自主品牌在这个市场比较强悍的意思吧？ 老七，我有个问题啊。 哎， 这个 MPV 是你心目中的 MPV 吗？ 那当然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就是这是在中国市场的一个， 哦， 就是中汽协它定义的 MPV 的市场。 MPV, 哦，就是自己玩去，国外不认，是这意思吧？ 其实真正意义上 MPV 在国内市场，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卖的不是特别特别好。 对 啊，但只是中国市场上的，就是这个怎么说的呢？你刚才不是不太明白吗？说这个国内的 MPV 市场持续走强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2017年中国的，就是目前的 MPV 多用途汽车持续升温和增长态势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卖得好了呗。 对，然后受微型车消费升级的影响，低端 MPV 市场增幅将持续走强。 可不卖得好吗？他卖的都是跨界车，所以卖得好呀。 然后呢，在这期间呢，中国的自主品牌汽车的占有率节节攀升，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 那么接下来我其实想问二位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种咱们在10万块钱或者15万块钱以内的这样的一些 MPV 车型，是走那种宜家宜商双有的路线好呢，还是说宜家为主的路线好？ 15万，你刚才说的那个15万都多了，就到10万其实就正合适的。 但是6到10万那规定的这个区间，我觉得那可能更多的用途是，这个功能性的用途。 其实他打的这个概念没有错误，就是两者都兼顾了，宜家宜商，只是在。它的，我相信它要就是追求的是一个高的转化率， 嗯， 转变角色的能力就非常快的就转到了另外的一个角色当中。比如说我白天在早晨，我有2个孩子要送他上学，那我开着这辆车，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学校， 嗯， 转身我该去工作了， 嗯， 旁边洪程把那箱橘子给我搬上来。我走了，我送货去。 我给老张家那个把货送。 哎，对，就是他是完成这样一个身份转化特别快。 但是我不得不说啊，现在的 MPV 自主品牌的 MPV 确实是做的，很像这个。 其实说到这个，还记不记得前两天我们介绍的那个金杯的 F50 的那个上市？ 哦，对， 就在节目里也说到了嘛，他打的概念就是宜家和宜商。 对，那个就完全就看起来不像 MPV。 嗯。 更像是这种就是商用的老板用车里边的软包啊什么。 所以说这个市场上，如果你让合资品牌或者说纯的国外品牌来抢占，那他一点信心，他一点不是说他没有能力，他是真的是拿不下这块市场，只能是自主品牌，像我们说的华晨啊、宝骏呀、对，所以就这些品牌，它肯定是要在这个领域，他们肯定是独占鳌头了。 哎，其实咱们要讲回来啊，在中国整个的汽车保有量当中，这种级别的 MPV 应该是占到咱们中国整个的汽车的大占比当中，应该是偏高的吧？或者我可以说 应该是超过80%， 对吧？ 嗯， 其实如果说中国要是有未来有汽车文化的话，我觉得这种 MPV 应该可以走一个文化路线。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早在其实你看，像国外很多，包括欧洲流行旅行车，包括美国流行皮卡，他们其实都是从生活基础当中慢慢升华出来的文化。 比如说美国农场主都开皮卡，然后他们慢慢的会在皮卡的生活当中享受到皮卡当中的一些乐趣，甚至把皮卡做一些改装，做一些特殊的处理，要么优音响，要么优化舒适性，要么优化美观度。欧洲呢，就是旅行车和两厢车的天下。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咱们这些所有的 MPV 车主可以尝试着把车融入生活更多一些，做一些自己非常喜欢的 DIY， 把它做一个文化提升。未来 我在想啊，你说我们这 MPV 如果像洪生刚才说的，让它更文化，更文化了，更优化了，这样会不会变成小型房车呀？我觉得都有可能。 其实啊，嗯，我抱歉要打断了。咱不往远了说，日本有很多那种那个叫那什么车盒子车， 嗯， 他们其实就是做的很多的偏文化的东西，就是每个有你看有些时候会做一些那卡哇伊的动漫的涂装，有一些会做一些低趴的处理， 嗯， 他们是也挺有意思的，愿意把车融入自己生活更多的东西在里边，嗯，我是希望未来咱们有这么大的广阔的市场，不妨做一些精致的东西嘛，嗯，这个提倡。 嗯， 一个提倡 可以坚持， 嗯，提倡啊。好，聊完 MPV 的一个增长，我们也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说到大众有新消息了，什么样的呢？一会儿老车来说。 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 听好了， 5月9日至5月31日，关注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或下载中国人保 APP， 即可免费领取父母健康体检一份，购买保险还送鲜花礼券。 爱你，我才告诉你，你呢？ 爸爸妈妈，我爱你。 我爱你，亲爱的。 宝贝，我爱你。 5月表白说爱你，人保爱你，爱不完。5月9日至5月31日期间，关注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或下载中国人保 APP， 即可免费领取父母健康体检一份。若购买全场任意意外保险、旅行保险、家庭保险、行李保险产品，还赠50元鲜花礼券，先到先得。人保车险400012345567。 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车市新闻。下面一条新闻，洪生说了，让老车来宣布，来吧，大众代言人。 哎，谢谢啊， 还真代言上了。 这个是大众， 哎，你应该正式点，我代表大众宣布，在快车道 FM 宣布。 大众宣布放弃时速双离合变速箱的研发计划。 你这大众是被人闷了是吧？怎么这个声呢？ 对，大众正式宣布放弃了时速双离合变速箱的研发啊，这是在大众动力总监叫什么我也不会读啊， 嗯， 在维也纳的国际动力技术研讨会上宣布的，放弃了这个挺关注的一个研发项目。这个是大众的 CEO 马丁文德恩先生宣布。至2013年，他宣布开始研发高性能的时速双离合。 嗯， 然后呢，同年通用跟福特又签署协议，双方将联合开发九速和十速的变速箱。现在是2017年，4年过去了。 嗯， 哎，这个项目看来也是被迫下马终止了。 嗯， 我觉得这个时速的变速箱啊，就像大众过去在动力上就是追求的就是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理念，现在大家好像对这个就是 其实 那么感兴趣。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记得在一本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奔驰马上说那时候写着奔驰马上要推出自己的时速的变速箱。 嗯， 然后他这篇文章是引了这个之后，他起的标题叫汽车究竟会以今后的汽车究竟会有多少个档位？ 嗯， 就说如果奔驰的这个技术实现了，那么未来量产车上会出现10个档位的车，这是指的乘用车啊，大卡车咱不说， 大卡车动辄20多个档， 对，那个就多了去了， 起步档有8个， 所以说真的是可以去畅想或者可以持一种 猎奇也好或者研发这种心态去想一下。 但其实我想问的是，你说大众现在是停了这个时速双离合的研发计划，它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这个也从这个维也纳这个信息发布会上，我们没有看出更多的端倪，说以后是否还会继续。但是目前来看，它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重新上马了。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你看啊，现在大众匹配最多的是七速的 DSG，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奥迪大众下面全都是这个。像以宝马为代表，它用的是八速的自动变速箱最多，然后奔驰有自己的，现在有七速的。然后像刚才提到的福特和通用有自己的九速的，对吧？ 对，都有自己代表性的。 爱信应该是有十速的了，在2018年可能新的 GS 会，新的 ES 会搭那个。 然后我记得是本田有九速的，那用的就是通用的这个吧。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可以买到的量产车上极限是九个档位。我觉得这就已经很恐怖了，因为当时试驾冠道就是九个档位嘛，就是它很轻松的就会落到六档。就市区你还没怎么感觉，你低头一看，我才六档了已经。你再稍微踩一踩就是七档， 有飞呀。 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档位多了之后，肯定它会对这个传动效率还有燃油经济性是有帮助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它做的越来越精密，越来越复杂，它的成本、它的可靠性也会是慢慢受到，就是不是慢慢受到，就是也会受到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质疑。 我觉得可靠性我倒是没有担心过，我更担心的就是成本问题。而且时速双离合有必要吗？ 还好，我跟你说，这是时速双离合是自动挡，要给你弄个手动挡的，你敢开吗？ 你别说时速了，五速我都开不了。 真的，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大众宣布了放弃了时速双离合的变速箱，我觉得从这个某个角度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我其实看到了另外一个角度的东西啊，我不成熟的小建议，不成熟的小意见跟大家说说，现在是不是电动机和电池发展的比较迅速，而且电动车对于变速箱这一块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就是控制电流的输出嘛，对吧，控一个电控单元就可以了，那么电动机就能够达到最大的功率和百分之多少的功率输出电量就可以了，它不要求变速箱这样一个东西。而现在这两年电池发现，我们发现一件事没有，比亚迪，咱就拿比亚迪举例子，最早的磷酸铁锂电池，然后后来比亚迪现在也上升到锂电池，然后最新的一个电池叫莫西电池，它的能源的储能的本事要比锂电池可能要高出10倍。十倍是个什么概念，现在特斯拉能跑700公里，十倍是7000公里。当然啊，这个技术现在还在陆陆续续往前摸索，但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车企也是看准了新能源车的发展，他们要不要在所谓现在的传统能源的内燃机的角度和变速箱的角度还要做过多的能源去研发。我觉得啊，大众应该是在某些程度也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且很多的零部件供应商包括变速箱的生产企业，他们已经开始降低这些的研发费用了，这个我是从其他的文章上拿到的。所以我觉得从种种角度来讲，变速箱如果在民用车的档位上超过11个，那应该还会是个很灿烂的现象。我觉得会卡在10个档位， 我觉得有8个就足够了。 我也觉得10个好像真的没那么大的必要性。 目前我能知道的，可能雷克萨斯的车型未来会搭载时速变速箱，再可能再高的话，我觉得他们的研发不会再把成本铺上面。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新能源这个电动车这儿，新能源车这儿现在发展的势头比较迅猛，国家也大力支持，所以在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双离合器上投入更多的技术， 而且 不是说没有意义，只是说有可能会被取代。 这个你搞不好哪个科学家就把石墨烯电池就给量产了，而且低成本，就这只要这个东西出来，传统汽车的企业就得懵。就得真的有一梦，所以大家都在风口浪尖上在憋着一股劲儿。 反正别管怎么样吧，大众是停了这个时速双离合的研发了。那刚洪正也提到了新能源市场，我们稍事休息回来聊一聊新能源市场上的事儿吧。 宁等一分不想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 大家好，我是邓阳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这个新能源的话题啊，永远现在是车市上聊不完的点。嗯，所有人都在畅想未来，所以2020年又有一个大规模的算是行动吧，就是燃料电池车将在2020年大规模量产。这2020年好像要发生很多的事 儿。2020大家不都在报一个2020计划吗？ 对， 嗯， 这2020年好忙啊。 嗯 嗯，其实这个咱们可以脑洞大开一下啊。 嗯， 说燃料电池技术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已经非常成熟了，现在 基本成熟吧， 对，只差一阵产业化的东风啊，万事俱备只欠这东风了。这个据了解啊，现在有多个跨国的车企已经制定了燃料电池的发展规划，将2020年作为量产的战略节点，也就是刚才贺你说的2020年感觉要发生很多大事情。 对，就是 这就是其中一个 燃料电池车在2020年要大爆发。 对，像我们知道的宝马奔驰宝马日产的燃料电池新车， 嗯， 本田和通用的燃料电池氢燃 料 电池工厂都是2020年开始量产。 嗯， 丰田呢是2020年燃料电池销量燃料电池车的销量要达到30,000辆以上。 嗯， 日本也制定了从2020年开始燃料电池车的销售目标。 嗯， 那反观国内呢，嗯，可能跟欧美啊、日本啊相比，起步太晚， 对对对， 技术比较薄弱，我们呢就是相对的延缓和保守，这个大概需要再等上个5年，就到2025年。 嗯， 其实刚才我说了，说可以脑洞大开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94年拍的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面， 嗯嗯， 葛优这个 葛大爷， 对，他里边演的他骗人说他， 我只记得葛优瘫， 对，就那集里面他说他是一个发明家，他说他发明了一种有机燃料母液啊，取自于海水，把我这有机母液点到这个海水里面，因为海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嘛， 他就会产生， 就变成了能源。啊，这他的原话我记得好像说是往这加上那么一滴，这火苗腾腾的就起来，2-3米那么高。 哎，当时觉得是骗人的。啊，嗯， 这个其实 现在听你觉得有可能， 是不是？这个没想想的话，我们燃料电池啊，你想想跟那个我们现在特斯拉也好，或者其他一些量产的这个电动车相比，它的这个存储方式和能源提供方式还是不一样的。 嗯， 氢燃料电池，氢是组成成分大家都知道吧？ 嗯， 对吧？ 哎， 一下沉默， 就是水， 两个 H 一个氧， 就是水嘛。 对， 就是所有负责燃烧的成分，它俩就够了。 对啊， 氢直接加氧燃。 那如果现在海水，这个咱们可能说不太清楚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氢燃料这个电池能不能从这个海水啊，或者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葛大爷这个有机燃料母液当中， 所以你是说这个曾经的编剧创造了未来的燃料市场？ 这个、有可能啊，这个中国别气馁啊，虽然慢点，没准2025年我们就把全世界这个能源问题一下子给解决了。 我们地大物博呀， 还真是， 我们点个什么都可能成为燃料， 氢加氧直接产生热能，能直接就带动燃料，就能量就出来， 而且它真的是无污染。 因为出来就是水、就是、 我怎么仿佛我身边坐了两个科学家呢？ 但是啊，如何把氢从水里边提出来目前还是个挺费劲的事儿。 嗯， 但对，就是我觉得啊，两条路，石墨烯往前走，氢燃料往前走，谁先量产谁便宜谁走起，真的可能哪一天氢就一毛钱对吧、 嗯、 咱加个氢就是1块钱打住了，然后那边石墨烯充电需要3块钱，谁用你充电的呀？对不对？ 我还是这句话啊，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燃料啊，这个成本不要太高。 不高啊，就一滴有机燃料母液嘛。 不是，我就说呀，那你研发不要成本吗？你这成本难道不会就是融入到其他吗？ 我们每天 科学家都在努力攻破这两个难关。 所以就是归根结底，不管你们用什么东西去做燃料的本身，第一就是这个要环保啊，第二就是对 打金牛 要便宜。 这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啊、 没事，不着急花你钱。 对，刚才我们说的可能有点天马行空了啊、嗯、咱说个实际的，接下来的两年，就是从现在开始算两年，也就到2019接近2020的时候，有三款燃料电池车是要推出了，就已经 嗯， 包括什么呢，包括奔驰的氢燃料电池，叫 GLC 的一款 GLC 的这个氢燃料电池车， 嗯， 还有一款是全新的氢燃料电池 SUV， 这款 SUV 的里程将达到805公里， 嗯， 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805公里。 有一件事啊，上哪儿充氢气去、 我一定充氢气、 这个、 我为什么就觉得它会飞呢？ 我觉得是这样，氢燃料电池是一定要是这个电池里面存储的是气体吗？ 不是，氢燃料电池它需要补充燃料。 哦，对啊，这废话，这肯定的呀。 那不管是个燃料是氢气还是氦气还是王八气， 我的意思是它一定要以气体的形式存在吗？ 哎，你这个说的就是技术突破了。如果能 咱要能发明氢块的话， 不是说了吗？有机燃料母液啊。 我的天哪，我要疯了。 老车，嗯，你要是有我俩现在就注册专利，我跟你说一本万利。什么叫发都不能再发？什么 不是，我真的觉得你们俩又 咱俩出门就得被人砍，我跟你说。 我觉得你俩快被冲冲氢气了，你俩都快飞了，真的。 然后其实啊，再看一个令更人让人惊讶的哈、啊 嗯、 就是我们的邻国日本2020年要推行四万辆燃料电池上路。 期待吧，我们是期待科技发达以人为本，最终服务我们的生活。但是究竟会怎么样呢？我们只有到那天才知道。当然、 嗯、 今天周末了，咱们畅想嘛，预言嘛。 对， 最实际的还是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因为我们有实际的礼品送出来。 嗯， 然后啥时候微信红包咱们喊起来也不一定，所以密切关注我们的情况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啊！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